经典总会被流传，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马兆骏的微风早晨。 早晨的微风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 微风早晨，这是马兆骏带来的一首歌曲，非常的惬意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飞带来的夏天的味道，在这样的炎炎夏日当中，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愉快凉爽一些。 我记得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，我怀念曾经感动旋律，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你送的

的时空。如果天上地球在心中，就足够。

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曲颖带来的《加速度》。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等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就可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这首歌《加速度》，曲颖当年最开始出道呢，是在模特圈当中的一位非常不错的 model， 而到后来呢，她有发行自己的唱片，而刚刚的这首歌《加速度》就是她的一首成名作，当然之后也有在很多一些电视节目啊，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参与演出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石头带来的《红颜笑》。 几行千里奔马赴美你的笑，这琴声刻进心里永远抹不掉，爱已无可救药，思念如火苗在我血液里燃烧，心在狂跳。这次离别比喧嚣银河也惊扰，只因为你的眼神吞噬了轻描，是你变成青蛙挽住了心跳，追逐梦里的温柔和你的笑。红颜笑在今朝， 暗夜无可救药，刺绿的绿火苗在我血液里燃烧，心在狂跳。城市里躲避喧嚣，银河也静了，只因与你的眼神彼此的轻飘，是你感触情网稳住了心跳，追逐梦里的温柔等你的笑。